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电影《妖猫传》是著名导演陈凯歌所导演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呢改编自日本的魔幻系列小说，由梦枕魔所著的《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他讲述了一只口吐人语的妖猫搅动长安城，诗人白乐天与僧人空海联手查探另一段被人刻意掩埋的唐玄宗和杨贵妃时代的密室的真相浮出水面的故事。而一位叫做史娇峰的编剧认为，电影《妖猫传》存在抄袭自己的电影剧本《又遇白居易》。史娇峰认为，2017年的7月底，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妖猫传》的宣传片当中的场景、人物、时间和地点和自己剧本当中的是一模一样。他认为自己的剧本被《妖猫传》侵权抄袭和改编。史娇峰认为，陈凯歌拿到他的剧本后获得艺术灵感，对《妖猫传》进行二次加工。而因为剧本被抄袭，电影《又遇白居易》的拍摄计划因此被搁置，剧组也被迫解散。于是呢，史娇峰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陈凯歌还有电影的出品方新力传媒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并且公开致歉。而被告方导演陈凯歌以及新力传媒方代理律师却表示，陈凯歌并不认识这位史先生，也没有接触过剧本，新力传媒也更无可能与《又遇白居易》的剧本发生任何接触，所谓的抄袭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们在昨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原告史娇峰的诉讼请求和理由，以及被告方的答辩意见都跟大家介绍了。那么在这起案件的庭审过程当中呢，陈凯歌导演以及新力传媒的代理人在法庭上呢出示了一系列的证据，包括比对的图片和视频，以此来证明电影《妖猫传》和史娇峰所编写的剧本《又遇白居易》是完全不同的两部作品。这起案件后续又有怎样的发展？最后法院又是如何判决的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继续跟大家来介绍这起案件。 人人都说这一切都是贵妃的意思，借极乐之眼挥洒出的心中真正的大唐气象，她竟然是这样一个奇女子。 娘娘，皇上让我问你，他送你的这件红色霓裳， 两部作品相似点在于剧本中描述的夜、油灯、作画与影片镜头高度一致，所以他所主张这个元素是夜晚、油灯和作画。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一整段内容，正如刚刚我们提到的，首先原告所主张的这个所谓的夜、油灯、作画都是属于典型的思想层面，不是著作权法所保护的范畴。其次，即使我们具体到两部作品的表达层面来比对，也就是刚刚我们所看到的电影《妖猫传》的内容和原告剧本当中所说的这个白居易在灯下思念香菱，然后表达对香菱思念的内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被告电影中所描写的是白居易作为一个执掌寝宫思路的寝居郎，在皇宫内对当时发生的事件进行记录，而其所记录的内容刚刚也已经有展示，是贞元21年正月癸巳，窝国法师空海前来长安驱除邪祟。所以说白居易所执笔也不是在作画，而是在做一个文字记录，而且《妖猫传》中的这个镜头仅仅是一个过渡性的镜头， 跟原告的这个思念相迎，表达思念，这个是完全不具有任何的相似性或者可比性的。如果说一定要说这两者之间存在什么相似的话，那也仅仅是在于就白居易在书写，这明显是属于公有素材的，是不可能被任何人所垄断的。嗯，所以这个，而且这个有一个人在夜晚写书法作品的场景呢，也是在很多的在线影视作品中都已经存在了同类场景。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一段呢，是被告方新力传媒的代理人呢在法庭上就电影《妖猫传》和原告方所写的剧本《又与白居易》当中的一些细节进行比对的录音。那除了这一点之外，在法庭之上，被告方还举出了怎样的例子，以此来证明两部电影完全不一样呢？我们知道，在电影《妖猫传》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就是日本的遣唐使空海。这个角色可以说呢是贯穿了《妖猫传》的始终，而且呢他也是原著小说的绝对的主角。 玉莲怎么了？ 玉莲姐昨晚晕倒以后就一直昏迷。 她不是昏迷，她中蛊了。 啊？ 去取一块带血的生肉，快。 是。 怎么一烂跟花儿一样白？ 现在不是作诗的时候，快找笔墨。 啊、哦！为什么写这么多万字？ 万字不是字，是光。 原告提到《妖猫传》中有一个和尚的人物设置，这与他剧本佛教大师的人物角色完全一致，而且《妖猫传》的和尚的角色贯穿了整部电影。这个很简单，这个佛教大师的人物设置肯定是属于思想的，这个设置是不可能被任何人所垄断的，任何人任何作品在创作的时候都可以使用佛教大师或者和尚作为其作品的人物。而且即使就是针对佛教大师这个人物设置，在这个内容在两者当中也是不相似的。在又遇白居易的剧本当中，佛教大师是一个非常次要的支线人物，他的作用也就是助这个他们剧中的一个雅心回到当代社会，并在剧本的末尾向诗人讲述白居易与香菱的往事。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次要的一个人物，但是在被告的电影中，虽然同样有类似佛教大师的人物设置，但这个日本和尚的空海他是非常主要的角色，从始至终贯穿影片。他和白居易另一主角一起携手来探寻这个电影的妖猫谜案，可见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这佛教大师我在这儿补充一下哈，在这个又遇白居易的剧本当中呢，他出现的场次我们刚才说一共只有五场，但只是出现的场次。在这个场次里面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又遇白居易这剧本啊，它大概讲的就是说现代有一个女生叫雅欣啊，有她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穿越回古代去，结果呢发现了这个白居易就是他现世当中恋人的前身前生啊前世，他自己呢又是古时候白居易恋人的这个今生啊，相当于两对恋人在古今这样就对上了。那么这个佛教大师在这里其实他讲的就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没看懂的爱情故事啊，但是这个佛教大师是什么意思呢？他出现的时候啊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雅欣回到古代了，他跟雅欣说你别着急，你很快就会回到现代了，就做了这么个事儿，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偶然角色。那么在我们的《妖猫传》里边，这个空海显然他是一主角，而且他的出现，他的一个日本和尚受师命来这个大唐求经，后面又进行种种的破案，最后达到了他的这个顿悟，求取真经，就整个这个过程其实跟这完全不一样的，在表达上面是任何的这种相似都没有。 又剧本当中大浪将要来临前的场景，百姓在桥头活动，桥下是木船，那电影《妖猫传》就改编了这个场景。电影《妖猫传》改编成了白居易和和尚佛教大师，他的意思可能是说，他剧本当中大浪将要来临前的场景，在我们的影片当中也有显示。他最终还有一个说，两者场景基本一致，均着重体现在木船、桥、大浪。我们认为这个原告主张的相似点，木船、桥、大浪，都是属于典型的思想，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那我们同样把这两部作品 具体到表达层面来进行对比的话，也能够发现是截然不同的。是白居易和空海一起在逛长安城的过程中，两个人经过了一座桥，这个跟什么大浪来临前大浪来临后并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痛苦吗？ 没有痛苦。 余欢，我很想把我的头颅放在那个盘子上，让高力士端出去，可那样就违背了我和你白头偕老的誓言。余欢，你愿意吗？ 十几大法就是活埋。 一众人抬着杨贵妃的尸身通过一片水中森林，要进入一个墓地，然后他们正在通过水中森林的场景，这也跟什么大浪来临前大浪来临后也是没有任何的相似性的。1993年公映的电影《青蛇》，1992年发行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电影《泰坦尼克号》以及电影《大鱼海棠》当中都有相应的人在桥上活动以及人物被卷入水中的场景。原告本身他的这个所谓的表达也是不具有独创性的。 这部分的涉及到这种表达哈，原告的这个剧本当中，它其实讲的是说，一个是站在桥上看潮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呢是这个雅欣跟白居易两个人哈，就类似于这种就青年男女之间的这种，在这个大浪来了之后，可能掉进水里了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是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电影当《妖猫传》当中明显啊，它在表达上面是完全不同的。 图给皇上， 花给娘娘。 我还是喜欢我这猫。 练虎的人名叫黄鹤，是当今最有名的幻术大师。 来喽来喽， 我要抓住你这花。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两位白衣少年，他们是黄鹤的徒弟，一个叫丹龙，一个叫白龙。 这个剧本内容呢，大概是说白居易因为思念香菱，他的恋人香菱，所以就梦到了香菱，然后在梦境中呢梦到香菱飘向了空中。所以他现在所主张的相似点是说，他的剧本和被告的电影两者中均出现了梦境。我们可以看到，在被告电影中，实际的场景是在杨贵妃的生日当天，皇帝李隆基呢，为了让全长安城的百姓都看到杨贵妃，那就让杨贵妃在宫墙外的空中荡起了秋千。我完全不能想象这为什么是梦境。如果被告认为，原告在起诉主张他人电影侵犯其著作权之前，至少应该先看一下被告电影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而且原告自身剧本中的相应的女子在天上飞呀、这种场景，也是影视作品中常见的一些场景，比如说2005年公映的电影《无极》，2014年公映的电影《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也都是已经出现了原告主张的相似内容。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呢，被告方所提交的比对内容高达25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一一的跟大家来展开了。原告方对于被告的这些说明都表示不认可。原告方认为，《妖猫传》这部电影和史娇峰所创作的电影剧本《白居易》在布局场景方面存在高度的重合。原告方认为，在一部电影当中有如此多的吻合，被告方陈凯歌一定是看到原告史娇峰的剧本之后才有的灵感，并且将原告方的精华剧情设计通过融合改编之后放到了电影《妖猫传》当中。 本案原告认为被告的抄袭呢，他不可能照搬这个本案原告的剧本。我们认为本案的被告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一个创作者，其应当是一种高级抄袭的行为啊。他通过这个改变作品的类型，将他人的创作作品呢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面去。本案原告诉的是被告是涉嫌抄袭原告的剧本，并没有说其照搬， 至于两者两部作品的内容是否存在实质性的差别，我认为应该通过契合点的多少来综合评判。这些桥段与被告的那个妖猫传，其重合点最多是一处之多，而本案与原告剧本的契合点高达25处。本案原告认为其中布局场景存在多处的高度重合或者高度吻合，在一部电影当中出现如此诸多的吻合，原告方有理由相信本案被告一定是在看到本案原告的剧本之后所产生的创作灵感和创作源泉，并且将原告剧本当中的精华或者是巧妙的一个剧情设计通过融合的方式改编的方式放到本案的这个电影《妖猫传》里面。我们并没有说《妖猫传》和《又见白居易》剧本是相同的啊，包括人物布局，因为任何一个抄袭行为不可能啊，也没有人会原封不动的照搬，这种低级抄袭现在已经发生的概率很低了，所以我们认为本案完全是一种抄袭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对于原告方的意见，被告方代理人说，《妖猫传》这部电影创作的过程以及创作内容都不存在侵犯他人作品著作权的情形，原告所称的侵权行为在事实上根本不存在。 那么我们所讲的《妖猫传》的这个内容，任何一个看过《妖猫传》的人他一定会赞同，他讲的就是这个事儿。那么我们去看原告所说的他自己的作品内容，他的所谓的梗概或者主线，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那么再回过头来看原告在本案当中提出的这些所谓的相似元素，刚才我们说了乔木船佛教大师，这些并没有到赋予原告的独创思维和创作在里边，它根本就属于思想范畴，它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维度。那么如果说在不同的作品之间出现了这种公共素材的这种交叉的话，它也不应该是达到一种所谓的创作垄断的这个效果，这个跟著作权法的根本法意是它是直接违背，任何人他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啊，有这种素材就说都是你作品，那从古至今有多少都是你作品，真逗。而且你自己那作品是不是说如果有之前的这些作家的书里边出过桥出过船，那您的作品难道也是不是独创的吗？我们会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从被告的角度上觉得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确实是非常的冤，我们认为这就是一次诬告。但是在发言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提到，有可能原告本人在这过程当中他也是一个受蒙蔽者，可能这个案外人其实对于他来说也是某一种欺瞒，并没有这个所谓的把这剧本给到被告这边来，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但是至少是在本案而言，比如说这件事情这个案件，那么被告坚持的是说我们不存在任何的侵权情况啊，接触也不存在，这个实质相似也不存在，甚至说不用实质相似也都不存在，那么侵权不构成，我们也不需要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原告方就是编剧史娇峰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说， 被告涉案影片曾经名为沙门空海，后变更为妖猫传，一部影片既可以是名称一个电影名称的变化，又可以是主线人物的变化，深加工和二次改编的过程中可以不断地融入更多的内容来丰富和更新自身的作品，其中诸多故事灵感及梗概途径必然包含或参考其他作品，所以涉嫌抄袭的手段多种。我们认为本案被告一作为一个资深的创作者，其改编能力运用的会更加巧妙，所以本案应当从被告一改编的影片《妖猫传》中设立的主要人物、辅助人物、布局场景、顾忌故事梗概多方查明。 被告方代理人认为，这部电影的名字从来就没有改过，一直叫做《妖猫传》。 被原告认为是说，好，你对外宣传你这名字叫《沙门空海》，结果你拍出来的片儿叫《妖猫传》，那你们很有背景啊，甚至连主管机关都可以这种随意更改。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立项的时候就是《妖猫传》。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了，《妖猫传》电影是根据这个沙门空海的这个原著去改编的。那媒体对外去，他们做这种社会上的舆论宣传的时候，去说谁谁谁版的这个原著开拍了，是一个很正当的表述。所以像这种指控呢，我们认为是毫无依据的，其实它跟案件的关联性也是不存在的，也很荒谬。 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他呢就是电影《幼与白居易》的制片主任，也就是呢唯一连接原告方史娇峰和被告陈凯歌的纽带。他的名字已经多次出现过，他就是苏通。那苏通到底是谁呢？原告方史娇峰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说， 原告的剧本《又见白居易》通过案外人苏通联系到本案被告一，并且已经交给被告阅览，被告的改编完全是参考剧本的精华创作情节，从而完成的二次加工。原告确实将剧本通过案外人苏通转交给过本案被告一，目的是邀请本案被告一对原告拟拍摄影片《又见白居易》进行一个艺术指导，但被告一拿到剧本后并没有回复原告的请求。原告认为拿到剧本后没有下文，究其原因是被告一已将原告剧本内容大量进行吸收和借鉴并完成改编，来丰富自身的影片《妖猫传》的拍摄素材。 对于苏通这个人的情况呢，法官也详细询问了原告本人史娇峰。原告在法庭上是这样说的， 苏通之前是我们这个戏《幼与白居易》这个戏，然后他是担任我们戏里的这个制片主任。他当时他来也是经过朋友介绍，然后他准备做这边的制片主任嘛。 苏通是他原名吗？ 对，是他原名。 他是在什么单位工作呀？ 那他就是个自由的这么一个独立制片主任。 关于苏通把这个剧本交给过陈凯歌这个事实有证据吗？ 这个因为我和他和苏通确认的时候，然后是通过打电话，然后免提，并且呢就是说也录了像，苏通电话号码当时也拍得非常清楚，经过移动然后去调这个电话号码的这个机主确实显示是苏通本人的，然后录音。 除了苏松在录像当中以及在微信当中跟你沟通说，他说他把这个剧本交给我陈凯歌，除了这个事儿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苏通把这个剧本确实给过陈凯歌？ 就是录像的确认， 就是录像当中苏通自己说， 对， 是吧？ 我发给他了。 而被告方陈凯歌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表示，陈凯歌导演压根儿就不认识苏通这个人，也从来没有一个叫苏通的人和陈导演取得过任何的联系。 在原告在本案起诉过程当中声称通过案外人苏通将这个原告的《幼与白居易》的剧本发给陈凯歌，但这样的事情并不存在，陈凯歌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这方面的物料素材，也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案外人苏通到底是什么人，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另外是说原告坚称发生过这样的这个文稿的转递，事实上从原告本身的这个证据上来看，也仅仅是说原告本人跟苏通之间的对话，完全不存在着苏通向任何他方进行沟通和转递物料的这样的情况。 陈凯歌的代理人事后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对记者说，陈凯歌和苏通就没有接触的可能性，没有接触何谈侵权。 那就像这个案子里面，我刚才跟您强调是接触的这个问题，他根本就没有就看过这个剧本或收到过这剧本，包括从原告的角度上他所举的这些证据也完全没有说是真的把这个剧本就发过来了。那非常有可能从我的角度上我还蛮同情他的，就是有可能是他自己创作了一个剧本，然后想要找一些合作方来拍，但是呢中间人可能就给他搪塞过去了，只是那样的一种说法，这是我能想到比较合理的一个。因为我发现原告从他的角度上来说，他很坚持他这个说法，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中间人可能对他都没有说实话。从人性的角度上，我觉得那您比如说我托一个朋友去办一个什么事儿，可能他不好意思拒绝我或者怎么样的，可能就以一种事实上的就回避掉了，也许吧，这是我能想到唯一合理的理由了，不然就真的是这个事情干脆就不是真的。 这位代理人还对记者说，从法律上来讲，侵权作品和被侵权作品一定会在某一个时间或某一个空间上存在相互接触的可能性，在排除极其偶然的创作巧合的情况之下，如果没有相接触的机会，两部作品根本就不可能构成侵权和被侵权的关系。 他的这种判定呢，一定是说首先是有接触的发生。什么是接触？就是比如说您说我抄你作品了，那我必然先看过你作品。那么这种接触必须是一个前提，如果接触本身不存在的话，你印象当中会有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对吧？那叫创作巧合，那就没关系。所以接触呢一定是认定的一个前提。 在接触认定说哎确实是他看过这东西的基础上，你再去做这种内容上的比对。所谓内容上的比对应该是表达的比对，而不是思想的比对，就真的是说你这内容已经是你自己融入了独创的元素，属于你自己的，一看这东西就能反映出来这部作品创作鲜明，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有可能是作为一个独创性的表达去说，哎，那好，我这东西是有我个人特色的，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你这个跟我这一样，而且别人其实他都不跟我一样，我这特别有特色，你从我这儿，除非从我这儿来，别人你也来不了，你才有可能是说构成这种关系，就构成这种前后创作的这种关联关系，才有这个可能。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陈凯歌的代理人对记者说，当陈凯歌导演刚刚知道这个官司的时候，感觉到简直是匪夷所思。 其实他一开始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很不解，就是怎么回事儿？这个我不可能啊。后来看到了对方提交的这个所谓的这侵权点，或者是认为相似的内容之后，真的是暴跳如雷，说这是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这样？就是这个不能容忍，不能容忍。因为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他的这种声誉真的是太重要了，真的是太重要了。有的时候你说他什么都行，但是你说我在创作的维度上，我不自主，或者是我有侵权。这个是内心绝对接触不了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样一起纠纷是不是有可能会涉及到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儿，就是文化碰瓷儿呢？陈凯歌的代理人对记者说， 就其实不管是哪个行业，可能因为现在毕竟有一些比如说对于热度的关注啊，或者是对可能想法会比较多，会出现您刚才说的这种文化碰瓷儿的这种情况。其实那这个事情其实对他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很无助的这种受害者。不管从任何角度，如果真的是想要做这个事儿的人，他总是能够想方设法的去碰到或者是蹭到。你避之不及，有的时候还避不过来，你又没有办法去怎么样。但是很多人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考虑到，比如说那你是不是侵犯了我的名誉权，或者是侵犯了我的商誉之类的。但是大多数的啊，可能都容忍了或者包容了。不光是影视啊，就是包括文创的产业，比如说一些书籍的作者，有一些留言可能就是说你抄了，或者是你侵权了，它真的会导致整个人甚至会得抑郁症的。对于文化作者这种冲击力太强了，这种现状真的要遏制。 杨玉环呢？他在哪里？他还活着吗？告诉我，他还活着吗？ 你难道还要继续欺骗自己吗？ 这起案件最终以原告方的撤诉而画上了句号。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